挑戰開始。 收拾心情啊！ 食啲嘢先啦，食支煙先啦，定係勁先？ 唔係，使唔使攞包煙入嚟先啊？ 我呢啲走曬面咁樣啦。 攞包煙入嚟先，大佬。 唔係你想要邊個包包裏邊嘅煙啫？ 我向左行， 我幫你點啦？ 點解手震嘅？ 咩都震啦，大佬而家。 的種又唔肯入嚟啦， 係咪應該要拍過？ 開始緊張啊！ 乜撚都要震啦而家。 唔好使， 你已經攻到我啊！ 唔好笑，認真啲。 我好認真㗎。 嗱，我早三聲開始㗎啦，三、二、一。 欢迎大家收听 《浴火街头二之 女王教室》。欢迎大家收听第二节嘅 《浴火街头 二女王教室》。我又系我小魔女王， 我系四谷先生， 我系四叔叔。 喂，头先我哋都倾到吓，我唔知啲男听众听到点样。我成日都话叫啲男听众追我把声噶啦。追得過其實把聲係嘛？你幻想一下我的情節，幻想一下頭先有個女仔咁樣對住你做，但係嘅問題係有一樣嘢，我一定要提啲女聽眾嘅。 嗯， 啲男仔、啲男聽眾可能聽完都覺得嗰種咁嘅感覺。 嗰個舌係痛嘅舌啦嚇，嗰個 係。係啊，係痛嗰時，啲女收翻排牙。 你知俾牙刮到嗰下咧係好。 即係我只係聽得太多咧，係點樣講咧？係俾牙刮啊！佢即係我，你話我多唔多？即係即係我以前都會有 sex partner 啦，一定會有啦。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都唔係大件事嚟嘅啫。咁但係有好多 sex partner 其實未需要去到埋牙去搏嘢之前咧，吹嘅時候佢哋已經好滿足啦。因為佢哋話佢哋未試過有個女朋友啦，係識得吹咯，因為每一次都係被刮咯，刮到跟住話細你啲細你啲，你憑牙刮到我咁樣，即係可能俾佢含兩嘢就叫佢停啦，你唔好撚含幫我含啦，真係好撚嘈。 其實好點講，好大煞風景嘅，好傷個情趣嘅。 係啊，所以要收翻牙，要收翻埋棚牙。是用个嘴唇收翻埋棚。 咁大家睇下镜，即系如果你明，如果你知道你自己个头骨个形状啊，或者你牙比较突出的话咧，咁咧其实收翻棚牙，你用嘅系嘴唇。 系啦，唔系棚牙 用 吓、 啊，就唔 即系虽然我都知道哨牙就吓箍、一箍牙咁样，即系 或者你收得埋，尽量收埋佢。 系啦，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即真系即系我都知道痛嘅，都觉得佢痛嘅，讲咗俾你刮啊，系咪先？即係，但係頭先我哋亦都咪後講到一樣嘢啦。其實你話講口爆，口爆嚇吹係一個程序，我覺得係一個過程嚟嘅。 唔止係過程啊，其實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咧，係有唔同嘅意義添㗎。 真係㗎？ 係，譬如話喺非洲有啲國家啦，咁咧就原來咧佢哋咧有啲 rites of passage 啊，即係成人禮啊， 要俾人吹㗎。 是堅係要俾人吹㗎，佢係話，即係佢有啲非洲部落呢，佢哋會覺得呢個睇法就係 ,ok, 其實呢女人天生出嚟呢係有孕育嘅能力嘅， 係 有生殖嘅能力，但係男仔佢哋覺得係冇嘅。 嗯， 咁呢要點做呢？於是呢佢哋就要啲男仔要開始變成男人嘅時間呢，就要佢哋覺得係要吸入呢個嘅俾佢年長嘅男人嘅精液呢，咁先至佢叫做係承接到嗰个生殖嘅能力啊！ 即系话要，即系话 即系学长， 我啲父系社会嗰啲嚟噶咯， 系啊，呢个好 B L 啊，呢个 系啊，即系你父 父亲大人啊， 父亲大人 唔系父亲大人，即系其实佢系搵啲兄长啊，又或者系一啲 哥哥 senior 啊啲嗰啲啦吓， 即系已经有生殖能力嗰啲就再。 又未結婚嗰啲，佢最好未結婚嗰啲。 我要未結婚啫。 咁咧就即係你俾我啦，咁佢就真係俾佢。 即係要。 要幫佢含。 吹到佢爆。 吞到佢爆，吞埋。 吞精。 係啊，吞咗咁先至叫做，我有嗰個能力去生育，即係佢哋係咁樣諗嘅。 啊，即係精精成為個女人啦。 唔係佢終於係可以有生育嘅能力。嗱，呢個係男仔、哦、男仔要吞學長嘅 精液。 精液。哦。 咁呢樣同樣嘅情況咧，喺我嗱最即係最近大家好中意睇一套戲叫咩《戰狼三百》啦，啊《斯巴達人》啦，好好犀利嘅，好好嗰啲 muscle 好勁嘅戰士啦嚇。咁、啊 yes. 原來咧佢哋咧係佢哋喺即係好細個就要接受好多軍事訓練軍事訓練啦嚇。咁啊喺希臘掘出嚟好多陶器咧，原來咧亦上邊畫咗好多。佢哋喺所謂軍校入邊，軍校入邊咧就點樣咧？就好多好 graphic 嘅，佢直情係畫埋係教官咁樣啦。教官就拎住一隻拖鞋 sandal 嗰啲拖鞋，咁咧就撳住新兵，咁新兵就含緊佢嘅，你唔含咪打。 哦，咁我先美金，美軍咁多啦，嗰、那個美金添啫， 所以佢哋好士氣啊，好好兄弟啊， 好士氣係啦， 好兄弟。 我先 saving pie 啊 ，saving pie Ryan 就咁樣咯，係嘛？ 同埋咧，你話頭先阿小魔問到你話啊，俾人含嗰個感受係點咧？嗱，我先唔講含緊嗰陣時嘅感受係點，俾人吹爆咗嗰下咧，其實你都應該知，你喺側邊觀察到咧，就一個麻甩佬，佢爆完之後咧。佢唔係淨係嗰個攰同埋虛脱嘅，佢會係有一個唉平靜啊。佢有一個平靜，哦、好似完成咗一件令到佢好 peaceful 嘅一件事。 都係嘅、 啊。所以日本有啲劍客咧，佢臨去決鬥之前咧， 要好人吹 啊。係真係要揾啲徒弟吹先啦。 哦。 我哋成日講嘅宮本武藏啦、啊、好好打啊宮本武藏啦、啊、佢嘅養父咧，臨去決鬥之前咧係咁嘅。 嗯， 揾个男仔帮自己吹吹先啊！咁吹完之后咧，咁啊， 揾个女仔吹吹咧。 我真系唔知点解佢唔揾个女仔吹吹。 系咯， 系啊，即系可能系有啲奇怪嘅情意结。 系咯。 好啦，咁啱讲到宫本武藏，咁啊问下女王啦。 系。 咁如果你嘅男友或者你 sex toy 喺你个口爆嘅时候，咁你个感觉系点样？身为女人， 有两个方法嘅啫，都系一系吞，一系吐嘅咧。 吞吐。 一系吞系吐噶啦，系咪先？ Spit or swallow。 咪就系咯，冇第二个方，冇第三个方法噶咯。 啊，咁但我讲个感觉，即系如果譬如你吞嘅话，你会觉得系好 enjoy 啊，或者系一个点样嘅形容咧？ 嗱，首先咁样讲，即系我会觉得好多女听众啦吓。我差啲想讲女兄弟 添。哦，即系女王系好多女兄弟嘅，我哋明嘅，我哋明嘅。嗯， 唔好意思啊。 即刻谂到女王， 系好多好多。女王揸住条鞭啊，揸住蜡烛嗰啲，即刻谂好多嘢啊。 即系我会觉得，我先唔好讲吹嘅时候嘅心理状态。我覺得吞嘅時候，我吞過兩個嘅啫，其實真係好認得嗰兩個。嗰兩個亦都係我最愛嘅男朋友。 但係我最愛真係唔吞得㗎。 吞唔到，你其實即係你話你我含，我由 first love 嗰個已經開始去學點樣去含，去到。我哋當然，你諗下 first love 嘅慘係幾咁慘？ 白老鼠， 白老鼠。 到而家呢個梗係嚇咁當然你話真係吞落去嘅時候，係真係嗰個男朋友我係好中意佢，亦都談婚論嫁咁滯嘅啦咁樣，即係會去到話長，即係會去話嗰陣時講到，即係嗰陣時喺外國嘅，咁佢話已經話我會翻嚟嘅時候，我話你再翻，即係如果你翻嚟英國嘅時候，你再翻嚟英國咧，我會同你結婚啊咁嗰啲嘢嘅。咁你諗下，我吞嗰個狀態係幾咁，即 係有咁壯烈啊！ 咁壯烈，佢壯烈，可以用壯烈嚟。係， 即係 其實你好似話點解我真係吞？ 使命嚟嘅喎，你覺得嘛？將我有將來㗎嘛？ 我有將來成件事好將來，因為其實你話即係吞嗰兩個都係最會講到去談婚論嫁嘅男朋友，而吞落去其實你需要，即係你話你含完之後佢爆完你，跟住你吐翻出嚟，我覺得成件事冇乜嘢係聲嘅啫，咁咪刷牙咯，朗口咯，係咪先？但你話真係吞落去嗰種感覺，嗰、那個係心理關口嚟嘅，即係我會覺得你當一個女人肯願意， 其實難唔難吞嘅你覺得？ 攰啫嘛，係聲啫。 我八卦問你一樣嘢，你本身吞藥丸叻唔叻嘅？你本身 叻。 叻嘅，即系一次过五六粒嗰啲咁样。 我但系你，所以我啱想讲咧，就是、身为男人，你要留意埋呢啲象征意啊，吞同吐，即系学女王话斋， 佢接唔接受你咯，咪就系、是、 都系嗰一下啫嘛。其实两个反个分别可能唔大，个吞完佢转头又系朗口嘅啫。其实 系啊， 咁但系 嗰下個感覺或者俾到你嗰個色路，你 個色路其實所以因為佢都知道，即係有時我可能我嗰兩個男朋友，即係啲個 ex 啦，同埋而家佢嗰個都知道，其實可能話我願意吞落去嘅時候，即係話我非常非常信任你，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即係佢自己都會覺得其實呢一個係一個symbolic 嚟嘅，一個身體語言，我係去將你啲子孫吞落肚。 嗯，要將佢嘅。最重要的生命的能量灌注了給你，而你又完全接受了它， 是完全接受的，但我不是射下去的，真的用這個方法去吞下去，是一種很他對他們來說是很震撼的畫面，即我不知道你們兩位有沒有試過，但他們就會覺得畫面很震撼，即係佢覺得我呆咗，首先一樣嘢佢會呆咗，但係跟住之後佢會知道你係。 唔係佢本身之前有冇俾人吞好多次先？ 冇。 哦，咁啊真係震撼。 同埋你要諗下，好多時仔腦補只不過係只會喺 AV 出現嘅場面嚟㗎嘛。 係通常都俾人推。 雖然嗰刻可能唔係你係好 enjoy， 你都話終於話即係人生一次做到啦。咁但係之後如果你真係諗翻佢背後嘅意義，其實嗰樣嘢其實係唔係。咁簡單， 唔少嘢，唔係就係將佢最珍貴嘅嘢俾咗你，你完全接受咗佢咯。 係啊， 同埋你講真，你出面你話你去揾啲保健下啦，你揾俾幾多錢佢都唔肯幫你吞噶啦。 除非有啲真係為咗錢乜都得咁嗰啲，嗰啲好三四線嗰啲 係啦，好緊好 嗰啲喇喳啦，嗰啲直情 嗰啲好緊， 嗰啲乜嘢都會發生啦， 就冇所謂啦。咁你話你講真你。有真係唔肯就唔肯㗎喇嘛，雖然你話我都接受 梁定，呢個唔係俾錢多唔多少， 你都會接受梁定，我都叫大嘅，咁大嘅問題真係吞落去個心理關口，你真係非常信任佢，同埋真係接近認定咗佢㗎喇，講真，即係我會覺得接近認定，你當然你話點解到最尾都唔係同佢即係同嗰個一齊咁，但係呢樣嘢就另計啦，因為我走咗啦，我都唔響外國，即係唔響佢我身邊啦。咁但係嘅問題，我哋到而家呢一刻都係一個好好好嘅朋友。 係咯，好難得嘅，可以再繼續分好好嘅朋友，好難得。 蘇眉咯，我哋大家都知道係，即係我有時會變相，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經歷過呢一樣嘢，你可能。同佢拍過拖，跟住之後分咗手，你做曬所有會做嘅嘢啊，內射啊，吞精都做曬啦，但係都分咗手，跟住之後你都會同佢做咗好好好嘅朋友。 所以呢啲係即係真係三言兩語解釋唔到， 好難解釋㗎。但係問題我真係反而想問下四哥 Sir 同埋阿史叔叔，你哋有冇俾人吞過先？你可唔可以叫我講先得㗎？我實吞過㗎。 我撲街㗎我。我即 係你次次都要佢吞呀， 如果係搞嗰啲我多數喂吞啦喂 咁佢就唔係吞就都吐返出嚟，咁都係含啦，即係佢就唔係話要即係掹返出嚟射，又唔係嗰隻係啦 ,ok, 即係眼射呢樣嘢係好 AV 先至會咁拍， 我都試過 喺因為我會都覺得眼射呢樣嘢時你某程度好侮辱嘅呢個女 人。唔係有一樣嘢，反而你話 如果佢 行曬妝咁樣， 或者佢反而佢好 enjoy， 或者佢反而係佢溜你咁樣做就 OK 咯。 嗰個另外一味嘢嚟喎，嗰個布卡奇嚟嗰個係，個布卡奇嘅另外一味嘢嚟。 另外一樣嘢嚟嘅喎。 咁我想問下女王啦，咁咁有冇試過同你嘅 X 六九咧？咁當你嘅食會唔會令到你好唔專心，或者你嗰陣時係咩感覺嘅咧？即係含。 我六九試過，唔知 X 啦，而家好似成日都做㗎啦。係啊，個感覺就係 好忙， 好忙，個腦好亂，諗唔到嘢。 喂，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其實我我唔知其他女聽弟唔係女聽眾。 有女 女兄弟啊，即係好多好多，即係好明顯。阿女王是男，有好多女兄弟啦，有好多啲窩釘，大家又可以忍啊！哇，好痛啊，好正啊，嗰啲啊， 即係我唔知佢哋會點啦，但係我自己因為我好好勝嘅，即係你知道女仔都幾敏感噶嘛，有時咁，咁佢有同埋我都會去教化一下身邊啲男伴嘅咁樣，即係自己舒唔舒服？你都知其實唔係就係女仔唔識含噶嘛，有啲男人都唔識奶噶嘛。 系乱晒龙嘅， 系啊，完全 系要技巧嘅。 系啦，跟住之后到你识啦，去到去到可以即系去进行呢个六九嘅时候咧，你好得意嘅，你行完好兴奋，但系嘅问题你又要你要帮佢含。 我八卦一个问题，你会唔会擘大眼嘅？ 我会合埋隻眼嘅。 哦，唔系有啲擘大眼嘅都好得意嘅。 嗰、那个画面系我谂唔畅快嘅。 唔系擘大眼就应该唔畅快嘅，照计上。 通常都会停咗喺度擘大隻眼望住佢咯。 哦，咁但系头先你讲紧话 六九嘅时候就会好嗰、那个，你话系咪？好 系啊！我六九嗰阵时会擘大眼， 我咁系你系擘大唔到只眼嘅。 咁但系当你又下面好兴奋，又上面又好唔得闲嘅时候，咁你冇乱咧，个感觉会点咧？ 乱会嘅，跟住之后你谂， 你会唔会快嚟嘅？如果咁啊，你话 唔系，因为你可能好胜嘅时候，你反而喂你都唔识奶，快搞爆佢咁样，反而就翻转。 我去到六九呢个阶段，我应该 train 得佢 好纯熟嘅，系 照噶。 啊，哦，呢、這个系哇，所以女王真系女王， 系要 train 特先至俾你做呢样嘢， 系要 discipline 嘅。 冇你冇啲经验，你就唔好搞啊， 唔好搞我。咁、okay, 但跟所以咪变相就。我所謂嘅好勝就係你越搞得我嗨，我咪越吹爆你咯。 哦，即係打鬥化係， 唔係啊，係鬥我要你嚟啊。 係咪等唔係就鬥化要對方嚟就嗰下大家用盡嗰啲技巧咯。 你嚟咗我唔得，我要報仇咁 啊。係啊，你要我快過你咩唔得，我要你快過我。哇，嗰下好勝，大家鬥嗰下咯。 啲戰狼三百嚟嘅啲，三百鑊都唔 即係我會咯，但係跟住但係通常都。都舒服嘅，都舒服嘅，咁、到但系系会混乱咯，一定系混乱嘅。 嗯， 跟住都会出绝招嘅，一定系，系咁撩佢啷啷。真系噶，即系你即使你话好似由上而下嗰种嘅感觉，嗰个嘅技巧，我都有去问过人或者学甚至去睇过。但系当你个脑部系非常之，你知道你一嚟你系刺激，你系享受，但系你又要好理性咁样去做呢一樣嘢，你知道其實你話你要幫人含係感性呢一樣嘢嚟噶嘛？ 係啊， 你係有技巧，一有技巧就理性咗噶啦，成件事係咪先？ 係 啊，咁好啦，咁 你變咗唔可以話交功課咯，即係如果你 變咗個 ritual 咯，變咗 係感性上去做呢一樣嘢咧，你係完全點樣講咧？唔舒服噶喎。 嗯， 系咯，变咗个交通。如果你个技巧上面去做，你系一定有 step 噶嘛，你好清楚嗰个状态啊。 唔系，有阵时就 嗰个，我唔识得讲，即系点样讲咧？你去，我唔会当去帮男朋友含或者六九去做一，或者甚至其他嘢话有啲 step 叫做交功课。我系想佢开心，我先会咁样做。但系嘅问题系有啲 step 或者可能某啲位置系，我会觉得似煮饭嘅。如果你有啲嘢错咗一步又错咗嘅咧，就有问题噶啦。 即系你冲咗咩落啊？一定要嘅。 系啦，咁变相咪就系、是。当嗰个状态就系你而家理性同感性都喺度冲击紧嘅时候，嗰种混乱咧就好凌乱嘅嗰阵时。但系我同埋但系所以呢啲咁凌乱嘅状态都唔系成日有 咯。哦，咁头先我又想问多样嘢，咁之前阿四谷一开波嗰时讲就系手部动作都好重要啦。 手部 动作系啊，咁我想问下女王有啲咩杀手锏，除咗 out long long 之外嘅其他手部动作咧？ 有时手部动作唔一定喺下面噶喎、 咩脚？Foot job？ 试过。 OK。 试过。 私密嗰啲咁样。 系。 即 系其实我都好中意着，即系你知道我都中意着私密嘅黑丝啊嗰啲咁嘅。 今日。 有今日着浴丝。 OK， 即系会搵只脚，同埋我一来我都灵活嘅，因为我本身跳芭蕾嘅。 筋好松， 筋好松啦。 咁撩搵只脚撩佢啊，搓佢啊，都其实 又系攞命噶呢啲。 啊，或者用或者私密摸一摸佢啊，咁啊，过下个真好亲近。 但系问题话你话含紧嘅时候嘅手部动作唔一定系处。即係我會覺得唔一定係淨係 手 下面嘅位置， 其他位置 係啦。有時可能我會掃佢大髀啊、外側同埋內側、 會啊會啊， 跟住之後可能會係 我好鍾意由上面掃返落嚟嘅。 有啲受得嘅乳頭喎啲咁。 係啊，上面掃返落嚟啊，跟住之後喺個胸度啊，或者即係你都知道其實含呢就好多姿勢嘅，除咗六九之外係咪先。咁、你除咗瞓低啦，你可以坐低啦，你可以企起身啦，即係你諗下我哋都 半躺啊，好多 好多姿勢嘅。 係啦，好多嘅。 跟住之後我讲紧头先牙膏嗰度咧，就厕所定企度啦。 哦，厕所系啊。 我好中意拍佢屎忽噶。 Sorry， 点啊？ 拍佢屎忽。 拍。 佢屁屁。 OK，OK， 系。 OK。 或者摸。 妈妈唔好打我啦！ 女王又嚟咯，女王。 哇！你好细力嘅啫，唔好打。因为 嗰啲 spanking 嗰啲系。 系啲啲，因为嗰种嘅刺激更大啊。 是的是的 是的那種，因為你都說了，我那段時間我不是齋含，我不是齋找技巧，我找些輔助，你又 還有少少似呢，即是騎馬，你落馬鞭那一下，喂快點喂，你鼓勵他，喂用下你喂， 跟住之後最可能通常都我會反而你說我會 love and care 就真的整身都摸暈的。 八卦問你一個問題，小魔有沒有遇過一些很 rough 的会即系佢要你帮佢含，但系佢好 rough 嘅，佢好粗鲁，佢好大动作嘅。 有啊。 有冇试过啊？ 有。 你当其时感受点嘅？当其时。 我会咬佢 咯。哦。果然系女王。 我唔中意俾，但我会觉得 right， 你饮醉酒或者 唔系清醒嘅，清醒嘅，唔系借醉行凶嘅， 唔可以。 O.K. 我會覺得其實 佢真係要做大嗰啲嚟㗎，佢真 係。我會覺得我真我係互相尊重咯，我你話你要求我幫你含我 O.K.， 而唔係咁樣。 我即係就算 even 佢同你講到明一次半次咁樣去 enjoy 你都唔得嘅。 點樣 enjoy？ 即係唔係有啲可能即係 OK 咁樣，佢可能佢好粗暴咁去。 哦，咁樣就得，你講明就得。 我但係如果冇講明，大家我可能埋牙嘅時候咁樣咧就 唔係冇講明咩都唔得噶啦， 係啊，你講真，你話 role play 我都係只不過覺得角色扮演，我咪扮下受害人冇所謂噶。我好中意玩添有時。 係一次 咁樣講明過呢個。 其實我 揾次揾集要講下啦。 我想呢集我哋淨係講女王的口爆，而唔講我哋幫女性服務或者佢點樣 enjoy 妹妹嗰度，我哋留翻第二集講啊嘛。 好， 但係慢慢 好。 咁样洗水场啦。 OK， 咁但系你话讲明我冇所谓嘅，但系如果你一开波就嚟，你我会觉得我唔系俾你发泄咯，一样嘢。我唔系俾你发泄，我觉得去到张床度其实系互相尊重。即使你话我自己都有个感觉嘅，其实可能我唔知道其他女听众，去讲即系坐喺即系骑喺上面或者可能含佢嘅時候，你含到佢出，即係我會有一個感覺，就係含到佢出啊，或者可能佢叫你可唔可以慢啲啊，你係會偏偏再快啲要去爆嗰陣時候咧，你有一種當門你嘅感覺嘅，即係有一種主導權嘅。但係嘅問題，我會咁樣去做一個主導權，我係尊重你，我都係貪玩嘅，我唔係唔尊重你咯。如果你去到你係。當門嚟到傷，我會覺得你咁樣叫做傷害，可能你會話唔係啊，都冇 physical 唔係咯，心靈上嘅傷害已經係心靈上你唔尊重我咯。呢啲咁嘅男人，我係會咬佢嘅咯。 哦 ，OK， 係啊，即使可能你除完衫跟住之後咁樣啊，點我會發爛渣啦，咬佢咯，打佢咯，跟住走。 OK， 我會發泄曬所有我需要發泄嘅嘢，跟住先至走嘅。 咁呢啲就 達成咗目的， 真係頂死啦！嚇呢啲真係咁嘅男人。 因為我 唔係，其實係即係事前嗰個協議好緊要嘅。 唔係或者你事前個溝通，你唔可以話有啲嘢揀嚟或者咁樣咩噶嘛？ 我會覺得有時，因為我都遇過一啲好多唔同嘅故仔啦，好多唔同嘅 case 啦，佢哋都會問我，如果俾著我會點樣做咁啊？我話走，即係有時。可能兩個朋友仔，即係我都係一個故仔嚟嘅，即係我啲 friend 話有兩個朋友仔，大家去即係一男一女去旅行咁樣，都已經分床瞓嘅啦，已經分床瞓。咁跟住之後，咁當中裡面大家一齊去咗旅行，都總會有啲曖昧啦咁。 但是嗰次個女仔就唔肯，即係唔想俾佢呀，跟住之後個男嘅就發佢脾氣，佢話我嚟，我同你過嚟，我同你過嚟旅行呢就為咗想呢啲嘢啫咁。 嘩咁仆街呀。 唔係因為咁樣講好多男人都會咁樣諗，但係我覺得個思想 嘅人就係、 是、就係到你試探到某一個地步，咁佢係唔得，你要 stop 㗎啦。如果無論係你真心中意佢，更加會 stop 啦。風度上面你都要 stop 㗎啦，亦都更加唔可以用把口話咁樣講啲咁嘅嘢㗎啦。 即 係 佢話 佢嗰個係純粹係想食條女咯。 啊，呢啲 佢唔係話佢真係中意條女，所以即係 佢係去到即係我話唔係講真，佢之前都有搞過。咁嘅，跟住之後話去到酒店啊，今次佢話之前都有搞過，但係因為實在太多嘢啦，中間發生咗好多事，佢唔想再有咁嘅關係，佢諗住去旅行，咁就去完呢一次就即係之前已經係點樣講咧？ 你哋決裂邊緣 係啦，邊緣啦，之前已經好多事，諗住去埋呢次旅行就算數，即係 都散㗎啦， 都預咗散㗎啦，因為已經。book 曬酒店飛橋，諗住照去嘅啫。 哦，咁佢事先 book 咗冇辦法啦。 係啦，但係 如果正常你去到咁嘅階段，其實唔應該去旅行。 係啦，但係跟住之後諗住last 一次好頭好尾嘅，因為大家又唔係話拍拖，又唔係成咁樣，即係點樣？ 哦，咁呢個就男同女個諗嘢有陣時會有啲 係咯 ，open relationship 咯， 就分個分別，有啲就。Goodbye kiss 或者 goodbye sex， 咁但係你條仔就 另外一個諗法，就係佢覺得我想咁做，你冇 say no 喎。係 啊，即係做男人 你可以 say no 嘅 喎， 係咯。但係做女人唔係㗎嘛。 係啊，但係條女即係我 friend 就同我講，佢話佢話嗰條仔又咁樣，即係佢當然佢第一時間想錫佢嘅時候，佢另一面擰轉啦，唔理佢啦咁樣，因為之後就走咗，走開咗去洗手間，跟住翻出到嚟又見到條仔喺度發爛渣，我跟住之後，跟住佢問條仔，跟住我問佢問條仔點解你發爛渣啊？咁佢話我同咗你嚟嘢，我預咗就諗住已經我同你會有噶啦，咁而家冇咯，梗係發爛渣啦。咁樣講嘅我，點解你唔得話識埋 佢？佢嗰啲字係咩咧？佢嗰啲字係。我想叫个西式杂菜汤，但 唔系如果我系嗰条女嘅朋友，我建议你睇冇厕所，有啲嗰啲地瓜棍咧兜嘢坑爆佢个头之后走出去啦。 俾个铲俾佢啦，嗱你第一个窿 真系第四，真系第四。 因为其实讲得 低饼嘅 条女之后佢都打俾我，佢话咁即系佢都有打俾我问我，而家佢依个状态点做啊？你唔好理即係我都擔心啊！你就呢個女仔，跟住要搞到咁嘅樣咁樣，跟住之後點樣做咧？佢話得，佢而家發緊爛渣，咁你而家嗱臨出去執曬所有嘢， 走咯， 落大堂走，我寧願你自己俾機會早啲翻嚟，都唔好再同佢一齊啦咁樣。 嗯， 即係我會覺得冇必要再， 冇必要再糾纏落去啊！呢個係。 係咯。 呢啲經歷真係仲差過一個好 random 嘅一個 pro job。 因為其實講你話呢啲係你話講話呢一啲就真係唔尊重女性。喂whatsoever 我之前同你咩關係，即係同你咩關係都好啦。你兩個 open relationship 啊，或者 friend with benefit， 咁決裂就決裂噶啦，唔 OK 就唔 OK 嘅啦。你冇可能逼人哋嘅喎，同埋你去到冇風度到。咁樣你講到明，你唔係啊嘛，即係點話？你當我係 搲爛塊面， 你當我係即係我自己嗰陣時，我都有打俾條，即係我都識條仔嘅，咁我打俾條仔話：你當我邊個乜撚嘢啊？你以為你自己邊撚過啊？所以你以為你自己邊撚過啊？真係咁樣鬧佢咯，跟住話咁你預咗噶啦，佢叫雞啦。 佢喺邊度啊？當其時 嗰陣時佢去咗 咩國家？即係 I mean 諗緊， okay. 好似去咗日本啊？ 日本，哦，日本慘啲，日本 係啦，跟住 日本就煩啲嘅呢個，你啲機票啊啲嘢， 唔係 I mean 佢要，就算佢要解決啦，佢講 係 都唔係咁容易揾到， 佢都唔划算啦、啊！你用乜錢啊？鬼佬就揾日本嘅，但係你中國人都揾翻中國人。 咁我哋咧一個半青頭仔阿馮總，我想講兩句。 邊個話青頭仔啊？你頭先講咩啊？口爆嘛？口爆咧，我未試過。 哇！ 幾驚啊！頭先係真係有殺氣， 真係有殺氣。 都系我死先嘅啫，冇问题啊。 得下次真系要揾佢捉佢去一次吓，咩、都好有啲 啲山上山下嗰啲啦，系啦。 拜拜。诶，冯总就谂住去食饭嘅，咁佢。我都話群組未試過㗎啦，口爆。 咁係啦，呢樣嘢一定係聽㗎啦，咪呢樣嘢就、其他就 你有冇香喺香港有冇見過任何場咧？係、有 Glory Hole 呢樣嘢㗎。 Glory Hole。 Glory Hole 咧就係、咧嗱，一啲歐洲或者美國有啲環衣咧係，譬如話好似廁所咁，你有兩格咁樣啦，佢、就轉穿咗一埲牆，轉穿咗個窿。咁咧就就男嘅就會將阿細佬啦嚇， 塞落去， 塞落個窿入邊。咁隔離嗰格咧就會有個你唔識嘅女仔，或者係唔一定係女仔，你唔知嘅。O K， 大家睇緊三仔四仔咧會見過。 就多數女仔嚟嘅，係 啦。 咁咧佢就會嚇，即係幫你行，佢睇唔到你係邊個。咁總之就淨係佢眼前就見到二碌嘢喺度咯，佢好含蓄拉住無靈乜都齊，就去服務佢嚇。 係啦， 咁啊啲香港冇呢樣嘢，我哋蘇伯 冇啊， 香港冇， 其實應該可以試下個咯呢下，有得做 㗎。香港喺個廁所裏面，所有嘢都犯法嘅。 唔係廁所，即係面開啲場，提供啲咁樣嘅設施。 要有一番好好口技嘅人咯， 同埋真係好地下，要好 secret 啊。 呢個係一個叫 glory hole， glory 就係光榮咁嘅意思。glory hole。 但係又係好難啊！我覺得含嗰個同被含嗰個， 你睇唔到噶嘛？冇手尾又冇成啊！ 含嗰個，我唔知喎。你 要好充滿 fantasy 啦，呢件嘢好多我都幻想。 即係你諗下，隔離一個係個阿嬸咁點算咧？ 我見過最邪惡嗰、那個情況咧，係啊靚女行行下啦嚇，跟住轉咗胡鬚佬咁。 哇！真係呢啲係最邪惡噶啦，呢啲 switcheroo 呢啲係好邪惡嘅 switcheroo。 Oh my god！ 咁你話其實咁話去到口爆，你話我唔知啲女兄弟嘅覺得口爆係啲咩啦，但我知道口爆嗱，你話吞精難嘅。因為一嚟我都話啦，聲啊，我對於我接受的程度大嚟講，都覺得哇，其實都好撚聲，真係好撚聲。 但係都睇你 diet 嘅，我諗係、你嗰期你食啲咩嘢，你咪嚇咩味道啊？你咁熱氣啲又唔同味道啊？你 係啊，我哋。 但係問題係男人冇可能唔食肉噶嘛？你一食肉嘅話，蛋白質就會有聲。 得嘅，得嘅。你嗰期咪叫佢食啲冇咁。 係咁食士多啤梨佢啊！ 又得噶，你見到我咩都唔使食噶啦。 你真係幾時都試咗你 ，OK？ 但係今日係我反而即係我都唔好講話吞嘅時候個心理狀態係點先。但係對於新你嚟講啦，我諗大家喺呢個蘋果洞啊或者蘋果新聞都成日睇到噶啦。 係 好多美國嘅大學研究所講啊，吞精咧對身體係百利而無一害嘅。 係啊，有好多即係。原來咧，喺精液入邊咧係有好多成分咧，係你可以係即係譬如話女仔，如果佢係有抑鬱啊 ，depression， 佢有好多多，佢有好多安多芬咩？ 係啊，真係有安多芬啊，係堅係安多芬，你知呢樣嘢係可以抗抑鬱噶嘛？ 啊，係啊，係啊，係啊， 同埋咧最正嗰樣嘢嗱，呢樣嘢好多人都唔知嘅。原來咧，有新幾啊，大肚婆咧， 大肚婆你知即係唔可以下下都做啦嚇，咁啊如果佢吞的話咧，原來咧即係原來個研究做出嚟係話，你懷孕嘅時候係有少似係做transplant 即係你移植啊，譬如你移植啲器官啊，剩嗰啲咪驚排斥嘅，咁其實大肚婆咧都會有呢個情況嘅，佢陀 B B 嘅時間咧 會有排斥。 是因為佢免疫系統啊，你多嚿嘢係邊嗰嚿嘢唔係 entirely 你嘅 DNA 唔係一樣噶嘛，咁係會打交嘅有陣時會係，咁打交嘅時候就會有啲咩高血壓啊嗰啲大肚婆嗰啲叫妊娠毒血症嘅就叫做，咁原來咧精液入邊咧有啲成分咧係可以咧抑壓到嗰、那個大肚婆佢嘅免疫系統咧，即係話俾佢聽，喂呢係外來嘢嚟㗎，你接受佢啦，即係咁樣樣。咁佢冇咁易有嗰啲妊娠毒血症㗎喎，原來咁喎，係嗰樣嘢就唔知叫做咩HLA 啊，可以叫做嗰只叫 HLA。 OK， 即係又係藥啦。 係啊，都係啲咩皮質醇啊，咁嗰啲減壓啊，嗰啲咁樣嘅嘢啦，愛情激素啊，係真係有㗎呢啲嘢。 跟住咧 咩 oxytocin 啊，嗰只嘢叫做咁啊，即係冇嘢嘅，簡單啲嚟講就係。 我仆街啲讲句，今日其实我哋今日录音系三八， 系 妇女节吓。各位女士，你想开心啲的话，其实系真系 吞 吞啦。 你揾你爱嘅人 吞下啦， 好开心地吞 吞啦。 你吞的话咧，咁咧就系真系可以。哇！又抗疫喎，嗱乜即係開心啲啊！ 好靚好多㗎，係 啊，好高嘅蛋白質嘅， 係真係靚好多嘅啲皮膚，認真咁講，認真嘅同埋顏色都可以， 嗯， 可以 美容顏色美容 顏色真係堅， 唔使好貴幾百蚊買好多好貴嘅嘢， 係啊，唔使㗎，你一次得㗎啦，但係問題即係我都自己試過一次咧，搞 一面都係啊。 系一头都系， 一头都系就烦啲。 一话晒，计话俾我听系几多人啊？ 唔系啊，一个啊。 佢哇好含量好高喎、 啊、，big load 呢、啊這个系。 即系我 I mean 一头都系嘅原因咧，并唔系佢好射好多，系射唔捻准。 Oh my god！ 即系 it all gets in your hair, your glasses 就冇 P 啦，即系擦身而过，即系可能。你 suppose 你顏射喺塊面啊嘛，個額頭 即係變咗佢就高射炮射咗去第度 ，fail， 嘣 射歪咗。 大家喺沖涼嘅環境咧，知道啲精咧加咗水之後咧係咩情況㗎？ 係啦， 係黐立立嘅，好煩嘅。 好彩嗰陣時我哋喺張床度啫，就唔係喺個浴，就唔係沖緊涼，跟住之後話 咁都好啲，但係洗頭啊嘛都要。 屌你老味射啦，都我啲頭髮撲街㗎。 有鐘佢有冇？ 我真係嗰陣時我攞曬鐘鳩。 系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就射嘅时候咧射准啲啦。 你会得罪我啊，大佬。 系啦，同埋咧，我哋嚟紧咧，咁我哋会有唔同嘅集数，亦都有唔同嘅嘉宾啦。咁但系大家可以密切期待嚟紧，仲会有一集咧叫做敏感嘅女王噶。咁我哋 啊敏感嘅女王， 啊你话我妹妹点样敏感法咧？我哋揾集再讲。 好，以之期待，以之期待。好， 拜拜， 再见，拜拜。 20、30、40，我唔想再去到外國嘅時候，我Jackie Chan，我想講有另一樣嘢，我會覺得代表到我哋啊，即你明唔明白？我覺得我 Jackie Chan而家唔夠我打啦，話俾你聽。佢問出以前我唔夠佢打，而家佢唔夠我打啦，我肯定。 你肯定？ 你係三十幾歲？ 你係肯定先？ 屌你！我三十幾歲打唔贏六十幾歲阿伯。 我想睇下， 我好想睇。 我即時停止我講嘅嘢，我好想。 嗱，陳生， 即係聽啦，大哥。 陳生，你聽到嘅上嚟啊！ 唔好講咁多。嗱，陳倫大哥唔好講嘢。我有跟你隻抽 ，OK？ 而家你講廣東話聽唔明啊 ？OK？ 講國語。 要講韓文， 要講韓文啊！ 除咗半個韓國人啫，佢仲有半個係共產。 近排兩會啊，佢講國語。 佢講國語。 佢講國語。 係嘛？ 請問大家，我有跟你隻抽 ，OK？ 你講啦，我跟你隻抽。你老母，我讓你單爬，讓你老母上刀。 點解又講翻廣東話嘅？ 單爬，讓你老母上刀。 聲啲，有俾人屌啊！陣間隔離又屌鳩我哋。 點解？ 逢星期二 同你亂噏一堂， 使乜嚟都停。